仅仅成为富人的专利。 富人的专利？ 是啊，其实现在的医疗技术啊，已经非常发达了。 嗯， 很多的医疗成果是咱们以前做梦都想不到的。我举个例子吧。 嗯， 这个美国研发的第四代可溶性支架，这个就属于生物技术。你看咱们现在传统的心脏支架不都是那个金属的吗？ 嗯， 那么这种支架只能让患者暂时脱离死亡的严重威胁，它并不能真正起到治疗作用。而且金属支架本身呢，它对咱们血管内膜也会造成损伤，那损伤的地方它就容易发生炎症，发生一些相应的反应。比如说这个血小板的聚集，它就更加容易形成斑块血栓。所以呢，放了支架的地方啊，就更加容易堵。那么为了防止这个金属支架再造成堵塞，那我们割支架的朋友就要长期服用抗凝药物。 嗯， 这样一来呢，不仅要花费大量的钱财，还必须要承受药物对咱们肝肾的伤害。但是第四代可溶性支架，它呢是用一种特殊的可溶解的材料制成的。那它好在哪儿呢？就是它在植入到咱们血管里头以后，它能改善咱们血管的弹性。那血管给你改善好了之后，大约两年的时间，它自个儿啊就能溶解没了。 哦， 所以呢，不会像那个原先的金属支架一样，它留在体内。 嗯， 也就是说，它的确能治病，可以恢复病人的血管功能。而且呢，能让患者告别终身服药。 那这个对于冠心病啊、心梗的患者来说，这是福音呢？ 哎，那你这话可只说对了一半。 怎么说呢？ 啊，因为目前看来，它只是富裕的冠心病、心梗患者的福音啊。为什么？因为这个手术目前呢，在亚洲只有香港、台湾还有新加坡引进了。 哦， 你要做的话，你必须得去这些地方做。这一来一去的费用得多少钱呢？你得办签证、办护照啊，订机票来去吃住，你怎么的也得个上万吧。 嗯， 而且不去说你想去的这些地区国家治病，你去了就能治上的，你又不是那儿的居民。所以呢，这个呢就需要找一个中介，那么中介的费用又得在5万左右。 嗯， 另外这些治疗费用它也不便宜，从你入院到做手术到观察再到出院，怎么的也得个30万。所以呀，你要去做这样的手术，你不准备个40-50万，这事儿啊你就别想了。 这么多钱啊？ 是啊。所以对普通的人来说，这个技术再先进，与他们来讲也毫无关系。 嗯， 因为没钱嘛。啊，其实这样的例子还很多。有钱人呢，他可以飞到世界各地，吃最好的药，用最先进的技术。而更多的普通人得了病了，只能在落后的治疗方式里寻求生机。但人命他哪分高低贵贱呢？ 嗯， 这富人有活命的权利，穷人就没有吗？啊，所以呢，这个就是一件很无奈的事儿。但是在我眼里啊，就是不论你呀、有没有钱，你有没有权，在我眼里，咱们都是平等的病人啊，我都会尽全力去帮助你。我们不会抛弃，不会放弃每一位患者。那么生物场治疗仪研发出来之后，很多三甲医院都争着要。 嗯， 但是对患者来说，费用啊真的不低。 一次20分钟的治疗，200-300块钱。 哦， 啊，咱普通老百姓，你一天能挣多少？啊，所以我就想，咱们普通老百姓肯定是嫌贵，治不起的。 嗯， 那我老太太没有通天的本事，我也改变不了这个贫富的这个差距，但是我至少能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让咱们普通的老百姓也能用上更好的治疗方式，享有用上优质医疗资源的权利，通过生物场治疗仪来进行治疗。第一个呢，就是能够帮助我们重建自身的生物场。这个因为科学已经证明，每个人呢都存在生物场，生物场控制着人体的一切生理功能，每一个细胞健康都是由人体生物场决定着。 哦， 你看每一个人他之所以得病，就是因为他受了风寒暑湿，这些个呢都是外邪外头进来的，然后呢吃了一些不该吃的东西啊，该睡觉的时候不睡觉，该休息的时候不休息，再加上受到环境污染啊，工作的压力，产生一些怨恨恼怒烦这些情志因素的影响，就使我们自身的人体生物场它就遭到了破坏。那么这下子人体生物场遭到破坏了，那么细胞的新陈代谢失衡，它就处于紊乱的状态。大伙儿再细细的想，任何的东西出现了紊乱，特别是人，人的细胞的代谢出现紊乱了，那不得导致咱们得病吗？ 嗯， 所以啊，生物场治疗仪它复制了长寿村啊，我一说这儿咱老百姓都知道 广西巴马， 没错。 嗯， 哎，复制了长寿村广西巴马的独特的地磁场，复制它干什么呢？用它来调节人体生物场，帮助咱们人体生物场回到有序的状态。 嗯， 这样一来呢，人自然就会出现不药而愈，获得健康长寿了。 哦， 这个就是巴马人为什么活过百岁的人是比比皆是，而且他们能够无病无灾健康长寿的根本原因。 嗯， 啊，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它本身具有的作用。 怎样的一个作用呢？ 就是它释放的生物场能够直接作用于人体的细胞。 嗯， 它起到激活和修复细胞的功能。 哦， 哎，从而呢，哎，咱们自己想一想，细胞被激活了修复了，而人所有的器官不管哪个器官，它都是由不同的细胞组成的。 嗯， 如果说细胞恢复功能了，那么从而这个疾病它也就康复了。 没错，这组成人身体的最小单位就是细胞了。 对呀， 如果细胞的功能恢复了，人自然就健康了。 是啊，大家想一想这个道理，可能一想大伙儿就想明白了啊。我记得生物场治疗仪它在临床实验阶段，我遇到一个患者，这个患者呢他是我的学生推荐过来的。 嗯， 这身上的病挺重啊，这个严重的风湿病，腿关节肿胀变形疼痛，走路啊一瘸一拐，你一看前面过来的这个人就是一个重症的风湿病患者。 嗯， 这个病人得病之初用了各种各样的治疗方式呢，用的最多的就是风湿膏药。 哦， 啊，疼了就贴啊，或者呢就吃止疼片，这是他用的最多的治疗方式。当然也能够缓解一些疼痛，但是慢慢的病情开始加重，那大夫一看啊，贴贴膏药吃吃止疼片也不行了，给他开了 莱福米特啊，也就是艾若华。这个药我想风湿骨病患者应该很多人听说过。这是很常见的一种用于风湿病的一种抗炎药。结果这朋友用了一段时间这个药啊，用药以后啊，他就觉得浑身呢、痒痒。哎呀，痒得受不了了。一看呢，起了很多的疹子啊，有点药物过敏了。当时呢就不敢用了。 有副作用 吗？其实这个瘙痒起皮疹呢，还只是这个药的副作用之一。意思就是什么呢？ 还有别的副作用吗？ 没错。因为这个药还有可能引起囊肿、脓肿、身体发烧，以及呢颈部的疼痛，或者浑身乏力呀、食欲不振呢、不想吃东西啊，甚至对心血管、消化系统、呼吸系统都能够造成危害。那有一点我希望大伙儿记住啊，就是所有的消炎药、抗生素，它都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做法。你在粗暴的杀死体内病毒的时候，它对你的身体也一定会造成损伤的。所以呢，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吃这样的药物。那怎么办呢？这个药不能吃，这身体疼啊。这个病人呢，又接收了这个药物来进行治疗。非但呢，没有改善自身的病情，反而呢，这药吃的自个儿的肝、肾、肠胃都接连出现问题了。后来这病啊，越来越重。一遇到刮风下雨，基本他就起不来床了。这样呢就失去了劳动能力。你劳动能力一旦失去，那么咱们就知道经济来源也跟着就失去了。那还得发病啊，这个病时不时的就得发呀。那怎么办呢？你还得吃药啊，但是没钱就开始买最便宜的镇痛药来吃。一片没用吃两片，越吃越离不开止疼药。一个月竟吃了100多片止疼药。那最后吃到什么程度了呢？我跟大伙说，肾衰。 肾衰了。 对了，我在临床上曾经看到过，病人因为常年吃药，过度医疗，出现了药物性肾衰竭的肾脏。那医生在做解剖的时候，整个肾做出来的这个切面啊，肾脏里头堵的全是重金属。 重金属？ 因为咱们的肾脏它是排毒的。很多的激素类的药物的重金属最后呢都在肾这儿没有过滤出去。那么时间长了就变成了药物性肾衰竭。 激素药物的残留 啊，各种各样的药物的残留。 嗯， 那么这个病人还算好，刚刚出现肾衰，所以呢医生也发现了，就不让他吃药了。但是你要不吃这些止疼的药，这关节啊，这全身哪哪都疼， 这怎么办呢？ 是啊，可怎么办呢？正好我的学生知道以后，就推荐他来参加生物场治疗仪的临床试验。我就把生物场治疗仪的级数给他调到了2级，然后呢在他的疼痛的关节处呢分别贴了生物场贴片。开始生物场贴片开始向病人的身体中传递生物场。我跟大伙儿讲，正常的生物场向身体中释放的时候，那我们每一位朋友正常的会感受到全身呢出现麻酥酥的电流感。可是这个病人生物场贴片贴到了他的腿关节的部位，刚开始啊他没有丝毫的感觉。我就示意医务人员加大生物场的能量到3级，不到半分钟， 病人呢突然明显的感觉两条腿麻酥酥的， 有感觉了。 哎，他自个儿就喊出来，哎，通了通了，大夫。 嗯 啊，我就跟他说，我说光通不行啊，这生物场得修复你这个骨关节，一会儿你会感觉有发热感才行。又过了五分钟，病人又跟那儿喊了，热了热了，大夫。啊，我说这是好事儿，出现了热感，一个是这生物场释放的脉冲能把病灶这个地方的风寒湿给它打出来。 嗯， 那大伙儿想，那这个部位的骨细胞常年被侵蚀在风寒湿当中，那它这个关节怎么能好得了？ 以下是广告时间。健康公益万里行公益活动正式启动，健康公益万里行公益活动正式启动，将免费向市民发放1000元远红外磁电脉冲治疗仪体验卡，可免费体验10次。因服务资源有限，各地每天接收30人进行体验。想要免费领取1000元体验费用，请您在节目后马上拨打电话进行报名申请。如第一天名额已满，可尝试第二天继续报名申请。报名申请电话：400-108-1661，400-108-1661。温馨提示：请仔细阅读产品说明书，或在医务人员指导下购买和使用。以上是广告时间。 咱们就拿软骨细胞来说，软骨细胞最怕风寒湿。 嗯， 你看这个很多咱们有些听众朋友，这天儿稍微凉一点啊，有的时候还没等入秋呢，咱们很多朋友的关节，北方朋友就说发皱。什么叫发皱啊？ 嗯， 沉呢，这腿走路上个坡上个楼梯提不起来呀，发紧呢。早上起来的时候整个关节不听使唤，这叫什么呢？叫沉僵。 嗯 啊，就是软骨细胞啊出问题了，它最怕风寒湿。那么风湿骨病的人，风寒湿常年待在你这个软骨细胞这儿啊，把它泡着，慢慢的你的软骨细胞就越来越少，最后呢你这个关节就觉得越来越磨，越来越疼。那么再接下来，哎，软骨细胞受损了，接下来就伤害到成骨细胞，就是你一摸你膝盖这个大骨头就是成骨细胞组成的。成骨细胞啊，你没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它再受到伤害了，那你的膝关节它就变形了。 嗯， 那其他的关节也是这个道理。所以呢，骨关节的风湿病人通过生物场治疗仪如果出现了热感，这是好事。 哦， 是这个生物场释放的脉冲正把病灶这个地方的风寒湿给打出来了。所以风湿比较重的病人，你还会感受到冒风的感觉，或者呢有这个汗排出来的感觉。 嗯， 这些个呢都是在排风寒湿。那么另一个出现热感，是因为它释放了独特的远红外能量。哎，这个我得跟大伙儿讲啊，这个在长寿村巴马地区，在那个独特的地磁环境下，就是那个地儿的阳光它也是不一样的。 嗯， 它能释放出一种波长在2到25微米的远红外线。那么这种远红外线它有什么作用呢？我跟大伙儿讲，就是它的波长和咱们的细胞，它能产生同频共振，为细胞的新陈代谢带来能量。 嗯， 这个同频共振呢，就是在一起同步的统一的进行震动啊，为细胞的新陈代谢 带来能量，而且具有杀菌、消炎、消肿、镇痛的功能。有一回呀，跟那儿调研的时候，也有个小孩，小孩都挺淘的，跑来跑去的把这个膝盖呢给磕破了。然后他父亲呢就让孩子坐在阳光底下晒。孩子的爸爸说，晒上一个小时，这包啊破的地儿啊就下去了啊。果然不到一小时，刚才还跟那儿哭的孩子又活蹦乱跳的去玩了。所以这个在研发的时候，就是他能在释放生物场的时候释放出这种2到25微米的远红外线，所以它能消炎消肿，起到镇痛的作用。所以正常来说，有风湿关节炎的止疼消肿的效果是非常的明显。你首次做它就会缓解你的疼痛，十次左右膝关节肿胀不是很严重的就已经可以完全消肿。那么严重的啊，这些朋友发病时间长一些的，一个月左右这个肿也消下去了。这些都是上百例上千例的临床做出来的。那么这个病人呢站起来了，来回的就试着走，他就发现哟，不用拄拐杖了。特别惊喜的感觉到了肿疼的减轻。当时啊就抱着这个生物场治疗仪爱不释手。一遍一遍的从这头摸到那头。一个呢就是生物场治疗仪修复了他的骨细胞啊，他的风湿关节病。另一方面呢，生物场治疗仪帮助他重新建了自身的生物场系统，他自己的生物场恢复了。自然而然他就不会再轻易的得病了。 也就是说还有修复的作用。 是啊，这人体的生物场啊本身呢它就是像人体的自愈力。你的生物场越强，人越健康，你就越不容易得病。所以让人恢复自身的生物场来达到健康长寿。说实话啊，我现在呀都能想起来他当时摸着生物场治疗仪的那种眼神。充满了欣喜和渴望。所以那个时候真的是希望生物场治疗仪临床试验早点成功，获得专利审批之后，让他快点进驻到医院来解除病人的病痛。因为我知道啊，从这个技术层面上来讲，世界上有那么些个医疗器械，但没有一台它能够将光、电、磁、热、声、酒六大物理能量结合到一起，并且呢能够帮助人体调节自身的生物场，最终来实现健康长寿。而且现在不仅仅是各大三甲医院引进了生物场治疗仪，就连欧美很多国家也陆续的过来考察，纷纷的表达合作的意向。那这些它靠的是什么？其实就是实实在在的效果。那其实这个对于生物场来说咱们并不陌生。因为生物场啊对咱们的生活的影响它是方方面面的。 是吗？ 就比如说咱们有的朋友在自己家里就能睡得着觉。他要是换个地儿他就睡不着觉了。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呀？ 这就是人体生物场它不能适应睡眠环境而出了一些问题了。那么还有些人呢，他水土不服，他到了另外一个城市他就开始上吐下泻。我们讲什么叫水土不服啊，就是你的生物场不适应你去的新的环境。那么所以生物场

是不是？你如果连续做，那么我相信做到第三次的时候，那这个反应已经开始缓解了。 哦， 而且效果会非常非常好。 嗯嗯，那个是不是得连着做？ 得连着做。 嗯， 其实咱身上有病啊。我在中医讲学当中，我讲过一句话，啊，把这个疾病要扼杀在萌芽状态。你要知道，我们作为一个老人，作为一个长辈，咱们最最大的一个愿望，是不想给自己的孩子添麻烦。 嗯，那对， 对不对？百姓啊，是百人百心的，一人一个琢磨。 嗯，我就抽空吧。 啊，你打个电话领个。啊，领到以后你跟他约好时间，然后赶紧的去做。 好 啊， 好， 好了，我就不多说了啊。 哎，谢谢徐主任。 哎，不客气，再见。 好，再见。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400-108-1661。那么现在在全国正在进行生物场健康公益万里行活动，很多朋友呢都在接受，那么我们来听听他们都有什么感受。这位朋友你好。 你好。 你好啊，阿姨啊，您来自哪里的？ 齐齐哈尔。 啊，齐齐哈尔啊，今天是来做体验了对吗？ 啊，对 啊，我听到这个现场也有声音哈。 阿姨，现在呢，徐主任就在我的身边，那就把这个治疗仪体验之后的情况和徐主任来分享一下，好吗？ 哎，好，谢谢。 哎，这位朋友您好，我是徐桂英啊。 哎呀，我特想你呀、啊！我告诉你，黑天白天，只要我听着你的声音吧，哈、我就想见见你这个人啊！我就寻思能看到什么时候能见到真人呢？ 啊、 真的，我非常喜，非常想你， 非常想我啊！ 哎、 我知道你想我啊，就是想让我支个招，把您身上的这个病啊都给赶走喽，是不是啊？ 是啊，我特想你 啊，想的真的。 啊啊！ 哎呀， 多大年纪了？今年？ 我今年64了。 哎、那比我小多了，小多了。有些啥病啊？ 我那个风湿，骨质增生和腰间盘突出这都有啊，就这些病吧，折磨的我吧。 啊， 怎么说呢？你想走，想锻炼 啊， 哎，走不远， 走不远， 腿还疼。 嗯， 今天来体验的 啊， 就是那个体验的奇迹非常的好、 啊， 好在哪儿呢？ 啊， 那个我这个膝关节 啊， 腿吧那块、肿胀、痛 哦 啊， 肿 完了那个通过这个机器以后吧 啊， 那个痛吧下去了，不痛了。 哟、 它肿吧、慢慢的你瞅着，一开始红肿嘛， 啊， 肿，它就是那个减轻了， 减轻了， 痛那个肿减轻了，所以痛它就下去了。 哦，哎、肿减轻 了，就是这个， 痛下去了， 痛那个疼那个不肿了、所以它就不那么痛，钻心的痛了， 啊， 所以就哎。 那我想问问您，您用的那个贴片是搁在哪儿了？ 直接搁腿上了。 直接搁肿的那个地方了。 对。 啊。 直接搁肿的地 方了。那您那个主机，那个生物场治疗仪搁哪儿了？ 那个上边吧哈，你就搁那个哪块，不是疼，就搁那个膝关节下那个下边了。 主机搁在膝关节下边了。 哎。 啊，完全就针对这个膝关节，所以20分钟以后，第一是疼痛没了， 对， 第二个肿见好了，是吧？ 对， 见好。 所以我特想你呢， 特想我。我跟你说说这道理啊，因为呀、大伙儿呢爱听我这个中医讲学，现在咱们中医啊、也不光是这些汤药了，这个中医呀、也要把这个高科技呢引入到咱们中医当中。您现在用的呢，它有6种能量的综合效应，它把这个静磁、动磁、纳米远红外、磁场本身它的物理因素，就是对咱们这些老年人的慢性炎症、感染性的炎症啊， 它是有直接的消炎作用，所以你见肿它好点了，这是一个。 啊，对。 它还有一个止疼作用，而且它的止疼作用非常迅速，不伤肝不伤肾，因为你不吃药嘛，对不对？磁场本身对神经性的疼痛啊，痉挛性的疼痛，或者是某一些其他病症的疼痛，你用它就有止疼的效果。 对对对。 所以啊，咱们这些这个老年人呢，咱说了身上一体多病，这些年吃的这个药是很多的，对不 对？ 而且呢，有些药你吃着身上的风寒湿它不一定赶得出去，但是您今天体验的这个为什么疼没了，肿好多了，如果你能坚持继续体验个三次左右，三次到五次左右，你明显的感觉到你的关节比以前灵活的多，你想跑哪儿你能跑哪儿。 谢谢。 我告诉你，风湿骨病你问问那些大夫们，他都上你让你上那个风湿免疫科去看病。什么意思？就是你的免疫系统，你的免疫细胞它出问题了。它为什么就出问题呢？因为你人体的生物场它紊乱了，伤害您的骨细胞，你的软骨细胞出问题了，你的关节红肿啊，热疼啊，僵硬啊，它都来了。您现在用的这个生物场治疗仪，它一个是修复你的免疫细胞，把你的免疫细胞啊，免疫力自愈力给激活了，看好你家的大门，再也不让这个风湿它进来了。 谢谢徐主任。 您呢，坐下来以后，您这身上叫无病一身轻，不疼不肿，多好啊，您说是不是？ 是。 好了，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您呢这个连续的体验啊。 行，谢谢你啊。 不用谢，不用谢。 谢谢徐主任，谢谢。 不用谢，好， 表示衷心的感谢你。 好， 再见。 好，再见。 好的，时间关系啊，我们就先说到这儿。这个体验确实让很多患者啊，对于对抗疾病也更有信心了。那么我们的公益活动也正在进行，如果大家伙儿也想要进行体验的话，就可以拨打电话来领取1000块钱的体验费用，来进行免费体验。也希望更多人能够获得健康。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生物场治疗仪呢，曾做过1000余例临床病例，我们来听一听他们的感受。 大家好，我是受益者，我叫李华。今年是69岁，在这个之前呢，就是2016年吧，我有过一次那个严重的，就是这个肩周炎呐，也是因为就是收拾这个房子，可能是累的，这是第二次复发，第一次的时候呢是都10年前有过那个比较轻，经过扎针什么就好了，但是就是这一次复发就特别的严重。那是最舒适是什么样呢？就是我到超市里啊买个2斤沉的，就是那个菜了什么的，都不能搁手拎着，就必须得搞这胳膊抱着，要不然呢我这个胳膊就受不了。然后呢，就是每天呢我也知道是锻炼好，就是往墙上够的时候啊，我就这胳膊伸不起来，够的时候必须得身体贴着墙，胳膊贴着墙。是一点一点的往上，所以说能伸起来，就那样。然后孩子就领我去做按摩，一个周期啊是7天，每天100块钱。孩子领我做了一个周期，然后我就不去了，这也太贵了，而且还让我多做了2天，我就说先不去了，等回家再说吧。然后呢，就回家了以后，我就买了那个什么的按摩锤啊，天天天天我都敲，我都坐着，就这门槛呢，天天打，把这门槛子打低了，天天沉，天天沉，这是一个就可以说非常顽固的一种病症。我一想，这花不起，这孩子给我花也不行，不能做。然后回来以后啊，就是那年去年的春天吧，经过朋友介绍啊。坐着这个治疗仪坐了一段时间呢，我就感觉到这个膀子有点缓解，就有点缓解，就比较就是没有那么太疼了。 啊，轻松了。就是那个按摩师也是跟我说呀，说你这个特别严重，就整个这个膀子缝啊都粘连了。说是那个什么颈椎引起的，是怎么回事啊？那个特别严重，说是扎针呢，我也没去过，没上那扎针。我说不行，这家钱花的太多了，咱们家庭条件有限呐，是不是？然后我就在这里做，做了现在能有九个来月了吧？现在效果吧，感觉到特别的明显。现在你说就不知不觉中，他这个胳膊吧就能伸起来了。他冬天睡觉的时候也得两三点钟的时候就得把胳膊伸出来，就得这样我能不疼。要是这样平放呢，他还不疼，这都不行。然后今天不知不觉中就能伸起来了，这一点一点的，现在怎么样？我就能伸到这样了。所以说我现在就留着小辫儿，往后梳头怎么都行了，就怎么的都行，往后梳怎么都中，我特别的高兴。所以说，然后还有那个别的毛病吧，我这个腿呀、啊、也是用收着这个房子，前面有一回那个滑膜炎，急性滑膜炎，以前呢有点风湿症啊，没有太明显的感觉，从哪这收拾完这个房子以后啊，就是有点累的过力，可能是就是患了个急性滑膜炎，三天之内这个腿一点都不敢动，晚上起来下地，两个手抱着这个膝盖，就是两手抱着这膝盖，一点点就挪，晚上起夜的时候就这样。完了后来吧，我就是经过大夫的治疗，完了连扎针呐、带于治疗，我们多少就是缓解就不那么疼了。然后大夫告诉我说，你这个病啊，好的来的快，好的也快，然后不疼了，我也不拿当回事儿似的。反正偶尔感到变天的时候啊，还是有感觉疼，我就想巩固一下。完了，坐着这个机器，这个做腿的时候我就放在腿上，然后一点点的这些病症就都缓解了。现在就是没有感觉，没有疼痛的那种感觉了。我感觉咱们这个治疗也特别的好。那个，我告诉你说说吧。 好，我姓马。我叫马兴福，今年71岁。原先吧，我那个身体不太好，也是多病，腰疼、腿疼，还有那个冠心病，病比较多。完了，经过朋友介绍呢，做这个食疗仪呢，我也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做了接近8多月了吧。 嗯，8多月。 完了，身体呢，感觉呢，非常舒适，非常好，腰也不那么疼，腿吧也不那么疼了。再一个静脉曲张吧，咱那边静脉曲张也多，也好转，不那么严重，也那么好转了。这我也得非常感谢呢，这个食疗仪，我非常感谢。 以下是广告时间。健康公益万里行公益活动正式启动，健康公益万里行公益活动正式启动，将免费向市民发放1000元远红外磁电脉冲治疗仪体验卡，可免费体验10次。因服务资源有限，各地每天接收30人进行体验。想要免费领取1000元体验费用，请您在节目后马上拨打电话进行报名申请。如第一天名额已满，可尝试第二天继续报名申请。报名申请电话：400-108-1661，400-108-1661。温馨提示：请仔细阅读产品说明书，或在医务人员指导下购买和使用。以上是广告时间。他诠释的是但愿人间常无病，哪怕架上药生尘。这是一个年近70的老中医人，他始终相信医术在人心，心正药自真。 我最感谢的就是那个徐主任，因为你那讲的真真切切，实实在在。